是否明白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飘过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，拥抱着你。 相信你我对这首歌并不陌生哈，这就是来自于田震所演唱的《执着》。如果说最后的时刻代表的是田震在80年代的一个高峰的话，那么《执着》这首歌则标志着田震呢在阔别歌坛数十年以后的一个新的起点。《执着》这首歌呢，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，也是获得了媒体与乐评人的一致好评。

星光千串圈圈挂在窗角，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。谁人才能够，如何才能够长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？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，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。用心中每份情，心里真感觉，来编织一世的寄望。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，感性的清风，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。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，亲爱的，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。千束星光将梦儿圆在你窗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。愿藉着一室花香，将未来甜蜜构想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 同样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听歌的时间要告一个段落了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，就是在节目之余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同样在特殊的日子当中，你有特别的祝福要送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话，也是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留言的。很多的朋友都在微信当中说，肖辉我的歌曲什么时候来播放呢？大家一定要在预约歌曲的时候写清楚这样的作品你想在哪一天听到，这样呢我才好把这样的作品安排到位哈。有的时候呢大家的留言我看到的时候会隔了一两天，有的时候呢大家的祝福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什么时效性了，所以说大家尽可能提前的送祝福，这样我好在节目当中把这份特别的祝福送给特别的你。明天见吧。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，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瓢黑色念头。在 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。